大家好啊！又到城寨新聞嘅時間啦。咁上個星期咧，因為我咧就有啲嘢做咧，所以就主持唔到節目啊。咁今日咧係已經係去到咧7月28日啦。咁呢個七月就非常之難過啦，有好多唔好嘅消息啦，包括 DQ 咁。我不知道我其實應不應該可能在即係成個節目開始之前咧，去講一講 DQ 個問題，因為上一次其實咧都唔係講得好 detail 話，即係嚟緊個策略咧應該要點做。咁但如果有啲聽眾咧係有聽過我喺花生台嘅節目嘅話咧，其實咧我同李永達同埋羅建熙咧都有即係有幾集嘅時間都係講緊 DQ 之後咧應該要點樣做嘅，咁就包括。其實我對我哋都係認同咧，應該要即刻咧就進行一個即係即係一個檢討咧，係應該譬如揾一啲人咧就上訴，有啲人咧就應該就放棄上訴咧，就即刻去 announce 去補選啊。咁包括咧就即係港島嘅羅冠聰咧，就最適合咧係即刻進行補選，因為佢嗰個位置咧就冇其他人同佢爭啦，贏嘅機會都大啦。只要泛民協調成功嘅話咧，如果佢自己一個人出翻嚟選咧，咁佢就可以選得翻嘅機會係都大嘅，亦都係有個咧好處就係，如果佢而家去做一個 announcement 咧，係即刻去做一個補選嘅話咧，咁亦都有贏得翻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成個泛民嘅一個氣候啦，同埋成個泛民嘅嗰個士氣咧，都有一種鼓舞嘅作用啊。咁所以我哋都係非常之鼓勵佢咧，而家就即係即刻諗一諗，係咪唔去上訴咧？但是呢當然都要有人去上訴的，因為呢長毛呢譬如他拿到法援的話就最好了，是不是他可以呢就做一個即上訴的決定呢？因為他至少都有多一些支援，即是有多些錢可以做這件事。咁就講到呢度，因為其實大家咧，我深信 DQ 過後咧，好多人咧嗰個心情都係唔係幾好啊，成個社會都冇乜文氣。包括我今日會講嘅一個一地兩檢嘅問題咧，其實呢件事出咗嚟咧就好大鑊，亦都係好影響我哋日常嘅生活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大家可能社會咧放暑假定咩咧，嗰個氣氛唔喺度啊。咁會導致一個問題咧，就係、是、當見到即係政府啊嗰啲見到咧冇乜聲氣、冇乜反對嘅聲音嘅話咧，咁佢就覺得啊去馬就好簡單嘅事。咁不過咧，就講一地兩檢之前咧，就講下今日嘅一個新嘅消息啦。咁今日咧，《東方日報》就開始講先嘅，《東方日報》就有一個圖咧就出咗嚟嘅，係啦，咁就可以睇一睇我哋今屆新政府嘅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嘅一個名單啊。咁啊，呢個名單咧就我諗就咁睇啲名咧，可能大家就唔算係好熟悉佢哋做過啲乜嘢嘢。咁我覺得即係我由頭去講一次先啦，即係呢張名單咧就即係 for 大家嘅一個了解咁樣。嗱，蕭嘉儀咧就是、民建聯嘅，咁佢就本身係即係你而家見到成張圖嘅最上咧，就由政務司司長嗰個政治助理開始講起，係啦。咁啊，蕭嘉儀咧就民建聯嘅所謂小花嚟嘅，佢喺呢個港島嘅中西區咧就贏咗係做緊區議員嘅，咁佢咧就即係其實就唔算係一個好出色咧，亦都唔算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即係建制嘅。一個人物啦，咁純粹係佢比較後生啦，咁啊樣貌係咪標誌咧？我就覺得即係正常樣啦。咁佢本身咧就即係俾呢個民建聯推薦去做呢個政治助理嘅時候咧，就唔係諗住做呢個政務司司長嘅位嘅。佢本身咧係諗住做民政嘅，即係民政事務處嘅位嘅。啊，係咪民政？唔係民政，係嗰個勞福，對唔住，係勞福，係啦。咁佢勞福咧，佢但係咧就因為佢咧即係民建聯嘅徐英偉咧已經做咗副局長啊，咁所以就唔希望咧一個局裏邊咧就有兩個人，係兩個民建聯嘅人，咁所以咧就即係叫做叫佢調去另一個局啦。咁第二個咧，佢本身係想 consider 嘅局咧就運房局嘅，係啦，即係而家最底嗰個運房局、運輸及房屋局。咁但係咧就自由黨嘅副全副咧就志在必得。 就覺得呢個位咧佢非做不可噶啦，其他人都唔好同我爭咁。咁於是咧就喺即係兩個局都唔可以即係加入嘅情況之下咧，咁就俾人調咗去政務司司長。咁啊，其實仲叫做高級咗添，即係雖然人工就即係都係一樣，都係政治助理嘅一個 pay 啦。咁但係咧。政務司司長咁即正常，其實都係比較多嘅 support 同埋比較多錢可以，即係比較多範疇會涉獵到嘅。咁都係會跟住呢、這個即係張建宗啦、啊。咁張建宗係出名係大忙人，係從來唔放假噶嘛。咁我深信其實呢個位咧都應該唔係好好做嘅。我啊唔知道佢可以做幾耐，佢個樣咧就唔矯醒嘅。咁亦都好多即係就算係建制泛民都好啦，同佢做過嘢喺區議會做過嘢嗰啲咧，都唔覺得佢係一個特別叻嘅人嚟。咁好啦，咁啊睇到去咧呢個食物及即係商務商經局先係啦。咁商經局咧就而家嗰個人選咧就陳百里做副局長，政治助理就未揾到嘅。咁陳百里都係民建聯嘅人嚟嘅，咁佢即係叫做今次就即係做正呢個副局長個位啦。咁但係政治助理咧本身咧其實都 approach 過唔同嘅人嘅，喺坊間咧直都係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聽過咧就其實商務即係商經局咧係揾過即係民主思路嘅麥家俊啦，好多報紙都有報過呢件事啦。咁啊，但係麥家俊咧就可能覺得呢，因為佢而家仲有其他民主思路嘅嘢想做，咁包括佢而家咧即係民主思路搞緊一個叫做一個新嘅好似政治培訓嘅一個課程咁啊，咁所以佢就拒絕咗做呢個政治助理。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有得俾你做，你會唔會做咧？咁講緊係可能咧，每個月有成110,000喎，嗰個人工，咁啊都係一個非常之吸引嘅位置啊嚇。係啦，咁去到咧第二欄嗰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就犀利啦。咁有一個即係 big name 出咗嚟啊。嗱，望一望咧，政治助理咧就竟然係吳景俊啊！吳景俊我諗冇人會唔識佢啦，係咪？咁佢喺 TVB 做咗一個新聞王子，做咗咁耐咧。都有咁多新聞咧，咁我諗冇人會唔識佢。咁我深信其實好多時咧，有啲人就問一個問題啫，點解吳景俊咧會做政治助理？就譬如話佢唔係做一個副局長咁咧，咁原來吳景俊好後生嘅啫。即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佢幾多歲，原來佢33歲嘅啫，即係其實33歲即係正常做政治助理都適合嘅，咁亦都係即係佢喺TVB 都係打響咗個名堂啦。咁你其實講 TVB， 雖然你會覺得啊 TVB 好藍絲啊，好偏建制，但係你對於吳景俊嘅嗰個觀感咯，深信好多人咧都唔會特別差，因為佢即係一個叫做作為喺一啲唔同嘅專訪裏邊咧，佢譬如喺講聲講錯都好啦。佢一個叫做提問嘅能力咧都幾高嚇，咁我諗啊，佢其實今次咁樣嘅即係一個咁大嘅一個轉變，去做一個即係加入新政府咧，係咪即係好似想做啊羅永聰咁咧，即係做到財爺嗰個正在做到全行，即係出曬名咧咁。咁啊，除咗吳景俊咧係一個新聞界出身之外咧，咁仲有另外一個咧令人好驚訝個名喎，咁就係叫蘇敬恆啊嚇。蘇敬恆咧就做咗呢個食物及衛生局咧嘅一個政治助理。蘇敬恆咧其實以前就做 TVB 嘅記者出身嘅，咁然後咧佢就去咗港台嗰度咧就做城市論壇嘅新聞，咁亦都係咧成個港台咧電視開台嘅一啲開台主持嘅即係中堅嚟嘅。咁而家咧就即係謝志峰咧就退咗休之後咧就交曬俾成蘇敬恆咧去主持城市論壇啦。咁亦都佢嘅主持風格咧，亦都唔算係好建制嘅。你話佢即係佢好多時都會講話要中立啦，咁但係你其實去到咁個個都話中立噶啦，咁但係個個去到最後就睇下佢嗰個表現啦。咁佢嘅唔同嘅即係一個辯論裏邊嘅表現咧，都係令人感覺舒服嘅。我都會話係啦，即係佢咧係一個比較係持平啲啦，同埋咧有時候譬如話都會咧耐唔耐串啲建制兩句啊，咁當然泛民佢都會串下，咁但係佢都係即係總括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個樣又唔錯啦，亦都係令人哋幾。即係幾覺得可以睇得順眼嘅人嚟，咁所以咧都今次我會覺得係一個幾有新鮮感啊！呢兩個名字，至少吳景俊同埋蘇敬恆呢兩個名字都係幾有新鮮感。 其實深信咧，即係其實政治助理咧，我唔知道有冇人 question 過佢，究竟政治助理係做啲乜嘅咧？咁啊，政治助理其實咧就或者其實好多人都甚至乎會問啊，就副局長做啲咩，同埋局長做啲咩？咁局長嗰、那個即係嗰個路向就比較清晰啲啦，局長制定政策啊，諗個政策點樣推行啊，等等啦。咁副局長咧，你其實你話副局長同政治助理都係。assist 即係一個叫做以一個即係幫助局長去處理呢啲問題，咁當然啦。咁但係究竟佢實際做咩咧？其實就冇一個好界，即係好有規限嘅，譬如話一幅一張紙係寫曬話你嘅 job duty 係乜嘢，你要做啲乜嘢，咁就冇嘅。其實好多時候你做副局長或者政治助理都好啦，講你嗰、那個即係自主性同埋你即係係咪可以獨立做嘢。咁政治助理咧，基本上嗰個職能咧。就是推銷嗰個政策嘅，即係話咧，如果即係有一個新嘅政策出爐，我假設係陳凡咁，而家咧佢又講緊話要平價去租啲咩即係政府整啲劏房，或者係同一啲政府嘅 partner 去做啲平價嘅劏房即係叫做租俾啲比較窮嘅人嘅話，咁呢個政策咧就由阿陳凡講完之後咧，就其實就可以由政治助理咧去做一啲咧聯絡傳媒啊，去同一個公眾打好關係嘅一啲工作啦。譬如話，其實如果有個咁嘅政策，佢可能政治助理咧就可以就約唔同嘅朋友、唔同嘅即係傳媒界食飯，亦都可以譬如約唔同嘅黨派去食飯，就好似作為一個即係局長嘅代理嘅角色咧，就去同人講話呢個政策好㗎，呢個政策可以諗㗎，啊其實都可以想聽下你哋意見啊，咁。咁所以你即係政治助理嗰個角色咧，就比較係會同外界溝通多啲。咁所以咧，我都會話咧，如果你揾政治助理揾一啲咧稍為年輕啦，亦都係比較有即係有傳媒嘅背景嘅人咧，其實係有著數。即係吳景俊佢出到嚟，如果吳景俊話嗰樣嘢係嗰個政策係好，其實你會即刻覺得，咦？可能係佢講嘅都唔會差對邊，即係你始終係有一個新聞嘅觀感喺度咧，你會覺得啊呢、這個人講嘅嘢係有公信力。咁即係所以即係因為你其實做新聞嘅人咧，你出到嚟之後咧，其實係有少少一個叫做光環喺個頭頂上面。咁所以 that's why 點解嗰啲主播咧出咗嚟做咧，即係離開咗啲電視台之後咧，出嚟做嘢咧會好似方健兒咁，係會咁多人覺得。啊！佢講啲嘢唔錯喎，咁咧，咁啊，因為佢本身已經係作為一個主播，係有一個公信力嘅感覺喺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政策即係政府推一啲好差、好衰，即係用吳景俊嚟推銷一地兩檢咁亦都可能係有個反效果，即係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啊，佢講嗰啲唔錯咁，亦都係即係對於政府嚟講係一個即是一件好事，但是對於普通香港人來說就不是一件好事啦。不過呢，講到最後，我覺得呢，我都會欣賞這個新一屆政府呢，是敢用一些比較上呢不算是極之建制的人的。是啦，那當然這兩個純粹都是少數啦，佔了，那其他其實大部分呢都是很多時候都是來自於一些建制的政黨啦，也都是來自一些很中聯辦色彩的人啦，即蔡若蓮這些就不是中聯辦，即派他下來就沒人相信的啦，是不是？那也都是有一些譬如馮英倫這些以前 CY 的人就繼續留下啦。那但是總括來說呢，今屆呢就由政府出身的一些所謂副局和政助呢就佔了五個，是啦。那包括呢就有即是這個陳瑞夫啦，是啦，廖振新啦，是啦，還有這個謝展環都是一些做副局的人馬來的。但是呢你其實得意的，通常你做政府出身那些就不算很多人認識的，是啦。那就其他那些就也都有六個是由這個建制政黨出身啦，是啦，包括呢好像什麼陳浩廉這些自由黨那些山頂區議員啊、傅全富啊等等，也有很多個民建聯啦，咁亦都有啲即係頭先講嘅馮英倫嗰啲 CY 舊部啦，仲有即係新聞出身有兩個啦，咁仲有兩個咧就係一啲譬如話出邊啲公司咧就即係入嚟嘅，即係譬如話數碼港嘅之前一個即係其中一個佢做一啲類似經理級嘅人馬啦，或者係我唔記得咗佢做到邊個級數嘅啫，嗰個鍾偉強就創科局嗰個就係數碼港出身嘅。係啦，咁其他嗰啲咧，咁總括嚟講咧，就約莫咧係有六，即係約莫係三分之一嘅人咧，就係來自於呢 些傳統的建制派，其實都是一個佔了很大的一個數字，所以其實你看得到，如果你做建制派就很簡單的，即好像飛黃，很容易飛黃騰達的，你只要表現比同輩的好少少少少，已經是很突出的了。好了，我今天就這一節就講到這裡，我下一節回來就講一講一地兩檢了。